房山人民广播电台，一起聆听北京上空最温暖的声音。 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九公益主张，九六九公益主张，公益主张。 我们长大离开工作结婚，有了自己的家庭，老爸老妈的青丝变白发，皱纹爬上了额头，一切都在变，唯一不变的是家人对你的关爱。 经典九六九公益主张，这个周末带上爱， 带回家，回家。 我叫小 Q， 每天我都会陪主人出行，可是去超市时， 哎，这么大狗不要进来啊，吃了我们东西怎么办？ 乘地铁时， 天哪，车厢里怎么会有条狗啊？ 去公园 时，妈妈妈妈，有狗我害怕。 现在我都不愿出门了。我是导盲犬，我很温柔，希望你们接受我。 走到哪里，九六九就到哪里。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九六九经典随身听，我是周周。那在听节目的过程当中呢，可以通过关注九六九的官方微信平台“经典九六九”，跟我们进行在线的互动。今天想要分享给你的第一首歌是来自杨乃文《推开世界的门》，这首歌已经被我单曲循环了两天。那第一次听这首歌的时候呢，就被这首歌的歌词惊艳到了，左思右想，很怕错过这么精彩的一首歌，所以也想要记录下来我的片刻感受跟你分享。当然了，音乐呢给每个人带来的心理体验可能都是不同的。那对于《推开世界的门》这首歌，杨乃文自己也曾经说过，觉得这是一首非常踏实非常浪漫的歌曲，因为这首歌就是把自己的另一半当作是一个世界地图，你决定在他的地图当中游走一辈子，你看到他的过去和现在，甚至可以看到他的未来，你可以去探索他世界地图当中的每一个角落，了解这个人的单纯，这个人的倔强，还有他所有的一切。 但是呢，你就永远只能在这个世界里面去游走。这样的故事很浪漫，但是听起来呢也很踏实。但每个人听歌呢都会有自己的感受，那不知道你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又会想到些什么呢？继续来听到杨乃文，推开世界的门。 你是站在门外怕迟到的人，捧着一颗不懂计较的认真，吻过你的眼睛，这无畏的青春。 隔离震动发出的声音称之为乐音，心灵式的波动发出的声音称之为音乐，掏出我的乐音，放送你的音乐。精英优选， 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 随时随地听经典。

我的心痛竟是你的快乐。其实我不想对你恋恋不舍，但什么让我辗转反侧，不觉我说着说着天就亮了。我的唇角尝到一种苦涩，我是真的为你哭了，你是真的随他走了。就在这一刻，全世界伤心角色又多了我一个。我是真的为你爱了，你是真的跟他走了，给的我全都给了，我都舍得，除了让你知道我心如刀。 九六九微笑提示， 欢迎收听九六九微笑提示，我是周周。都说腊七腊八冻掉下巴，虽然现在已经过了腊八了，但是天气真的是很应景。在冷空气的作用下，最近这一周真的是冷冻周，而且气温是连创新低，一度跌到了零下十几度。但是令人欣慰的是呢，北风虽然很冷，但是妥妥的给我们吹出了蓝天，空气质量也还是蛮不错的。目前北京的天气依然是持续在低温蓝色预警当中，本周北京的气温也将会继续冷酷到底，最高温度为零到零下四摄氏度，最低气温为零下八度到零下十一摄氏度左右，预计到30号以后气温才会有慢慢回暖的现象。那在这里微笑提示也要提醒大家，这段时间一定要注意添加衣物，预防感冒。生活方面，心细的朋友在吃鸡蛋的时候可能会发现煮熟的鸡蛋黄表面呢会呈现出灰绿色，这是因为煮鸡蛋的时间太长了，导致蛋黄表面呈现了灰绿色。过分加热之后，蛋白质里所含的硫和铁释放到了蛋黄和蛋白的间隙当中，发生了化学反应，所以变成了灰绿色。其实这种物质对于人体是无害的，但是口感跟色泽呢就会相对较差。如果想要改善这种状况的话呢，可以在煮鸡蛋的时候定好闹钟，这样就可以避免吃到灰绿色的鸡蛋黄了。相信失眠可能是个很多白领的常态，但是最近美国的医生安德鲁维尔也是亲自示范到了478的呼吸法，据说这种呼吸法可以让人在60秒之内进入到睡眠状态。478呼吸法分为三个步骤，那第一步就是吸气4秒，再憋气7秒，最后再呼气8秒，三次循环之后就能够感受到浓浓的睡意了，而且整个过程仅需要57秒的时间。虽然不知道这样一个478呼吸法有没有效果哈，但是如果失眠严重的朋友可以去尝试一下哦。好了，以上就是今天九六九微笑提示的全部内容了。在这里还要提醒你，可以通过下载喜马拉雅和蜻蜓 FM 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也可以通过关注九六九的官方微信平台经典969跟我们进行在线的节目互动。我是周周，我们下期再见。 你是我最苦涩的等待，让我欢喜又害怕未来。你最爱说你是一颗尘埃，偶尔会恶作剧地飘进我眼里，宁愿我哭泣不让我爱你，你就真的像尘埃消失在风里。你是我最痛苦的抉择。

他，一把泪水全部擦干。若你碰到了替我问候他，祝福他和他的另一半，不在乎他，不再爱也不再等待，就这样吧。若你碰到他，自私慷慨，互相挑战，黑夜白天颠倒，造成困扰，正在最乐观时突然跌进沮丧，为何失恋后想恢复那么困难，只好找些催眠的话。若你碰到了替我问候他，告诉他我过得很美满，已忘记他，一把泪水全部擦干。替我问候他，祝福他和他的另一半，不在乎他，不再爱也不再等待，就这样吧。若你碰到他，他我过得很美满，你忘记他，一把泪水全部擦干。若你碰到了替我问候他，祝福他和他的另一半，不在乎他，不再爱也不再等待，就这样吧。若你碰到他，就这样吧。若你碰到他， 九经典随身听，继续推荐到的歌曲《春雨里洗过的太阳》，这是一首一听就会让人觉得很快乐的歌，优美的旋律搭配上非常美式的 R&B 的技巧，让这首歌听起来很动听，给人一种充满了阳光的气息。而且简练的编曲和轻松的口哨，也让这首歌成为了王力宏专辑《心跳》当中最舒缓、最轻松的一首歌了。这首歌里能够提前感受到春天的气息哦，来听王力宏。春雨里洗过的太阳，

的眼睛，一个有心，一个无意。哪怕你我最后的背影，一个安静，一个哭泣。 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着急用钱，每天东奔西跑准备材料，还是带不下来，好困难呐！ 那是你没找对平台，直接找顶呱呱。只要你有按揭房、自建房、按揭车、社保、公积金等等，都可以带，所有手续顶呱呱全部搞定。还有这种操作啊？怎么联系呢？拨打电话52514040，微信公众号搜索顶呱呱。 大年初一，跟九六九汽车俱乐部山西自驾过大年啦！品虎口众美宾库，游地下院落、地坑院，逛平遥古城、泡运城、死海温泉，品特色美食小吃。自驾报名电话：010-5175-1969，010-5175-1969。 没法抗拒浓情蜜意，始终思念你。堆积起每分的爱思，啊，情像细雨没法止迟，好想给你知，柔情常在心中想奉示，愿对你说声浓情莫变，此生可奉献。堆积起每分的爱思，啊，谁料爱意没法续言，伤心的每天，悠悠长夜对雨哭百遍，柔情地去爱，堆积至将来，但是没法加深。柔情地去爱，夜对星发呆，眼角泪印始终带着爱。始终思念你，堆积起每分的爱思，啊，情像四季没有尽头，只管跟你走，求能明白痴心的变奏，柔情地去爱，堆积但是没法加深每点爱，柔情地去爱，夜对星发呆，眼角泪印始终带着爱，柔情地去爱，堆积至将来，但是没法加深每点爱，柔情地去爱，夜对星发呆，眼角泪印始终带着爱，眼角泪印始终带着爱。

我们是不是还是深爱着对方，像开始是那样握着手，就算天快亮。我们现在还在一起会是怎样，我们是不是还是隐瞒着对方，像结束是那样，明知道你没有错，爱一秒我原谅，我不会原谅，我怎么原谅。 我是周周，继续要推荐的歌曲叫做阿飞的小蝴蝶。这首歌呢是由阿弟仔填词作曲的，也是他私心为萧敬腾奉献了罕见的词曲双发的全创作。这首歌曲本身是比较温馨比较轻松的，那再加上老萧自己比较独特的磁性的嗓音演唱出来，会给这首歌赋予一种特殊的魔力，就是你一听到它就觉得还蛮开心的。这首歌里讲述了萧敬腾自身对于音乐的喜欢，因为音乐就是他的一切。

每个人都说了解，爱不会一直新鲜，有一定的保存期限。爱与恨只差一线，并不是不能预言，怕就怕早被再见，我爱你，就让别人继续说给你听。再见，我爱你，我爱我，你爱你，和谁在一起，和你从此没有一点关系。再见，我爱你，还不如爱自己。再见，我爱你，总会有人继续说个不停。再见，我爱你，我做我，你做你，和谁在一起，和别人都没有什么关系。再见，我爱你，不如身边力气爱自己。 关上车门，一键启动，大轮出发。开车你要做的还有很多，你的贴心的副驾，九六九车舞飞扬。 在网上搜罗汽车用品，会发现很多新奇古怪的东西，然而在新的交规中，很多车品是禁止安放的，比如方向盘的手机支架。方向盘的中间这里是装有安全气囊的，而某宝上很多装在方向盘上的手机支架，真的是一款非常危险的设计。如果出现了交通事故，安全气囊弹出的一瞬间，就会将手机和支架飞向人脸。安全气囊速度高达每小时300多公里，这可不是闹着玩的，千万不要这么无知，用这种手机支架会要人命的。还有安全带的卡扣和仿安全带的衣服，用这个的车主不知道是要骗自己还是骗交警。我猜想用卡扣是为了关掉汽车上安全带报警声，穿仿安全服衣服是为了躲过摄像头。据统计，安全带可以减少80%的死亡率，车主失去安全带的保障，简直就是对自己的生命开玩笑。第三种就是电子换排器了，这种装置在外观上不仔细看还真是看不出来，只要按一下遥控器，就能将车牌遮住，或是翻转成另一个车牌，逃避摄像头抓拍。一旦被交警发现，立马扣12分，吊销驾照，没得商量。这些汽车用品都会严重影响安全驾驶，如果你车内也有的话，就赶紧扔掉吧。当然，还是有很多汽车用品是值得拥有的，能够大大提升你的驾驶舒适度和安全感。有什么你喜欢的汽车用品呢？可以在微博中与我交流。让车生活更美好，这里是九六九车舞飞扬，我是亚威。想了解爱车更多内容，欢迎关注经典九六九官方微信公众号。当然，如果你是汽车经销商或者是汽车后市场的领军者，欢迎你们与我一起为车友提供更专业的服务。九六九车舞飞扬招商热线0105175-2200。 其实你在回应我。

典九六九 就是爱经典， 经典九六九就是爱经典。 想起喷泉旁的白鸽，甜蜜散落了，情绪莫名的拉扯，我还爱你，而你断断续续唱着歌，假装没事了。时间过了，走了，爱情面临选择，你冷了，倦了，我哭了，你开心的不快乐，你用卡片信写着，有些爱只给到这，真的痛了。怎么了？你累了？说好的幸福呢？我懂了，不说了，爱淡了，梦远了，开心与不开心一起数着，你在不舍，那些爱过的感觉都太深刻。 傍晚五点，我是李佳薇，就要结束一天的繁忙啦，现在为自己的努力打一个满分，用好音乐奖赏你自己吧。 你知道吗？精通数学的咖啡师才能调出最精确的苦尽甘来。